去了山岗，山我一来，上英方，我承诺岳父王安，大胆的 心不住，一马。 相量。 错了，走吧， 走走走走走。 绣的腰今天接人 看见他 小金铺刚来陈墙女儿人今在梦刀下你 其中的苏苏鲍鱼大人知道便了

枪三关不把开一寒不破平将军 Oh!

我也曾上殿去奏本，八仙爷保荐我们去上封名，此一番到了那陈州王军官叫那贪官污吏，一国一国民难存，王朝马喊了开刀往前进。 臣我两次三番八路转，冤家为何尽相连？ 红尘去朝去公干五十颗水坦干王伴无奈把娘娘见恒秋染的路好奔阳关

知心似柔 在官的东西方舟。